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，第49集，还是要作二。清晨正是村子里人多的时候，往常这个时候下地或者坐在树下闲聊的人三五成群，看着十分热闹，但今日村子却静得出奇。直到他们一路出了村子，身后才骤然响起一声尖叫：“ 杀人了！” 薰云静挑挑眉：“你动的手？”小七摇头，眼睛还盯着前面的路：“没出人命，只是爷说他们手脚不老实。”原来是被断了手脚，想必血流了不少，怪不得村里人瞧见吓成这样。轩辕静心里丝毫不觉得意外，轩辕凛从小大方，自己有了什么稀罕物件从来不藏着掖着，随便他用。活了这20多年，不许旁人碰一下的也就只有一个承欢，偏生他自己没意识到总要欺负人，硬是将一个好好的痴情种逼成了小傻子。他心里唏嘘又有些愁苦，若是承欢真的好不了，岂不是要折磨轩辕凛一辈子？这般想着，他就轻轻敲了敲车厢。我说爷，这县里说是有个老大夫，颇负盛名，能妙手回春，正好路过，不妨去拜访一番。轩辕凛没多犹豫，很快便道：“也好。”目光却落在承欢脸上。小七的迷香看起来很有用处，承欢昏得很彻底，村里的路不安稳，他这么晃来晃去的也没有要醒的意思。轩辕凛抬手想碰一碰这张脸，似乎和出宫的时候有些不一样了，他更瘦了些，脸有些脱相，下巴尖得厉害，样子像极了当初罚跪了之后2个月没下床的样子。年轻的皇帝心里猛地一颤，一股应当称之为心疼的感受涌上来，让他的呼吸不自觉地急促了几分。他到底没忍住，轻轻摸了摸承欢的脸，指尖碰到温热皮肤的时候，他仿佛是被做贼抓住了，身体猛地一弹，手指迅速收了回去。然而承欢没醒，外头的人也没有进来，车厢里只有他一个人清醒着，这大约就是所谓的做贼心虚。可承欢说到底本也是他的人，他自己的人，想怎么碰就怎么碰，旁人谁敢说什么呢？轩辕凛这样想着，手却有些放不下去。他没想过承欢出宫后会活得这样不好，当初想把人抓回去打断腿关起来的念头又生了起来。既然他在哪里都过得不好，为何不放在自己身边呢？这念头一生起来，他想触碰承欢的欲望就彻底按捺不住了。他揉了揉承欢乱糟糟的头发，然后很不客气地描摹了一下承欢的五官，照旧艳丽的有些晃眼。轩辕凛月美无数，却从没有哪个人能如承欢这般，第一眼看见就仿佛刺进了眼睛里，好看的这样锋利。即便如今在宫外吃了不少苦头，可一看见他，轩辕凛仍旧被惊艳住，心脏跳的都比平常快了些。他自然不是好色的人，可对上承欢却总是按捺不住，因而事后总是会迁怒，即便偶尔会生出柔情来，可与他往日的粗暴相比，实在单薄的不值一提。轩辕凛难得这样深刻地剖析反省自己，而后只能承认他的确对承欢很不好。可话说回来，这小子总爱摸他的逆鳞，总要拿着陈荣做法子，明明他也并不敢做什么，偏偏要闹得所有人都知道他不怀好意，怎么这么笨呢？他叹息了一声，轻轻地戳了戳承欢的脑门，又觉得自己也并没有多聪明，知道承欢只有个嘴把式，真的什么也不敢做，偏要拿这个做借口罚他。 陈欢的性子是有几分倔强的，只怕是挨了罚不服气，就越要说出来惹自己不快。他是皇帝，九五之尊，哪里容得旁人这样挑衅，故而从不姑息，慢慢的就成了死循环。他受不了的并非是陈欢张牙舞爪口不择言，而是他的挑衅。天子威严岂容轻慢，可现在回头一想，似乎那些都不过是小事儿。若是换个旁人如此，他大约并不会理会，亦或者是斥责几句，绝不至于每日里都要和对方闹腾。他对陈欢果然苛刻，轩辕凛心里越发不痛快起来，有些愧疚，有些心疼，有些后悔。然而这些情绪很快都被他藏了起来。他到底是天子，事情做都做了，若有错处弥补就是，难不成后悔有丝毫用处不成？外头轩辕竟忽然道，前面的路不稳当，坐稳些。轩辕凛看了看陈欢，他还蜷缩在地上睡得无知无觉，头随着车厢的震动而轻轻晃荡，一下一下磕在木板上。他唯一犹豫，就蹲下身将陈欢的上半身抱进了怀里。前面的路果然和轩辕镜所说十分不平稳，轩辕领这样练过武下盘沉稳的人都感受到了颠簸，更遑论陈欢。那张脸很快就皱了起来，不安很快蔓延全身，他惊叫起来， 乔乔深。 轩辕领的脸霍得阴沉下去，在他的怀里却喊着别的男人的名字。抱着陈欢的胳膊越发用力，陈欢被勒住了，呼吸有些不顺畅，很快挣扎起来。轩辕凛回过神来，连忙松了手。陈欢额头上已经出了汗，显然刚才的梦并不怎么美好。轩辕凛替他擦了把额头，看着自己湿漉漉的指尖，从干醋里回过神来，想起来另一茬。小七，他忽然喊道，听见外头应了一声，才问道，那群败类说的幕后之人可有眉目？明明问的是小七，可外头传来的声音却是轩辕镜的。对方做事倒是谨慎，只有下人来与这些地痞打交道，身份姓名一概没有透露，想查倒也不难，只是眼下人手不足，怕是要过些日子。 过些日子？轩辕凛一刻都不想等，到了县里传县令调户籍簿子查查，可有姓乔的人家？ 车外主仆二人对视一眼，都有些意外。轩辕凛出宫的时候偷偷摸摸，如今为了承欢却肯召见县令。轩辕镜摇头失笑，靠在小七肩膀上笑了一声，当日一瞧他们，我便知道自己猜的没错，兜兜转转只他自己不肯认。小七闷不吭声地赶车，轩辕镜反手扯了扯他的耳朵，没听见我和你说话。小七干巴巴道， 主子说的都对。 轩辕镜不轻不重地哼了一声。小七抬头看了看日头，临近正午，太阳越发凶残起来，晒得人几乎睁不开眼睛。他看了看轩辕镜歪在一旁的斗笠，抬手扶了扶，让斗笠不偏不倚地糊在轩辕镜脸上。轩辕镜他抬手想拨一下，手却半路上被人拦住了。 主子，晒。 你这胆子越来越大，连主子都敢管。小七只当没听见，仍旧稳稳当当地赶车。眼见日头明晃晃地升到了正当空，轩辕镜身上被晒得有些烫手，连忙甩了甩鞭子，催着马车在树荫里停了下来。 爷，主子，日头大了，歇一歇再走吧。 轩辕凛撩开车厢的竹帘，瞧见轩辕镜的样子，表情一僵。他这皇兄打小就喜爱君子之道，人前人后都不肯失礼半分，这般狼狈还是头一遭。他颇有些意外地多看了两眼。轩辕镜将扣在脸上的斗笠摘下来，一边扇着风一边跳下了车。 夏日里果然不适合出门啊。 小七接过斗笠来扇风，轩辕镜看了他一眼，又拿了回来， 自己歇着，下午还得接着赶车。 小七看着他不动，轩辕镜抬了抬手， 做事要谈谈。小季转身就走，轩辕镜摇头失笑，眼底露出几分得意来。小小安慰，还以为我收拾不了他了。 轩辕岭将程欢从车里抱出来，这样的天气在车厢里也并没有舒服到哪里去。程欢已经因为剧热不自觉地扯开了衣领，露出了白皙纤瘦的锁骨来。轩辕岭目光微微一闪，警告地看向另外两个人。好在一个在树下打坐调息，一个去车上取水，都没注意到程欢的举动。轩辕岭脸色和缓了些，却还是没忍住瞪了不懂事的程欢一眼，弯腰替他合上衣襟。轩辕镜道，凑合着吃些吧。车上只带了些易于储存的烧饼和清水，两人都不是吃不了苦的主，只是轩辕岭一路都在反省自己，心里沉甸甸的，有些透不过气来，着实没胃口。你们先用吧，还有多久到县城？马车不比骑马，他们顾及着程欢的身体，走得比寻常马车又慢了些。还有一个时辰。开口的是小七，他犹豫了一下又道，今天怕是要在县里过夜了。轩辕岭点点头没说什么，他心里还惦记着程欢嘴里的那个乔生，并不介意多留一晚上。如果这里真的有一个人让程欢睡觉都不安生，那他一定要为自己的小奴才讨回这个公道。当初他离开梁京往勋县来的路上，心里便一直不安宁，因而就算轩辕镜再三劝他休整一晚，他还是决定连夜赶路。凌晨时分与轩辕镜的暗卫会合后，那股不安就变得越发浓重起来。他只以为是登基后初次离朝才有所牵挂，让他心里十分不安稳。可很快他就知道自己想错了。在瞧见程欢纵身投井的那一刻，轩辕岭觉得自己的心脏都飞了出去，铺天盖地的恐慌宛如洪水一般将他淹没。那种感觉就算是现在想起来也仍旧让他觉得窒息。他不自觉地一颤，脸上血色迅速退下去，看起来竟比地上躺着的程欢还要难看。轩辕镜正想劝他多吃一些，一抬头瞧见他的脸色，当即唬了一跳，怎么了？中了暑气？轩辕岭却没顾得上理他，反而将程欢抱了起来，感受着这个人的体温、心跳和呼吸，混乱的思维总算慢慢冷静了下来。他还是活着的，他把他从井里捞上来了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